佛说十善业道经，这个经题前面讲过一次，没有讲完啊。今天我们接着讲啊。佛说十善介绍过了啊，我们今天来讲业道。什么叫做业？我们这一切的活动，从起心动念、言语、造作，正在进行的时候，这叫做事。我们常常问，你现在做什么事？这个事情做完之后啊，那个结果叫业。佛把我们所有一切造作分为三大类。这是大家所熟知的善业、恶业、无忌业，分为这三大类，就总不出这三大类。无忌就是说不上是善还是恶，这个称为无忌。譬如我们拿个毛巾擦个脸，喝一杯茶，这个无所谓善与恶，这一类的叫无忌业。这个善恶呢，有标准，标准层次很多通常在佛法里面讲我们讲五乘佛法，那五乘佛法就是五个标准人乘、天乘、声闻、缘觉、菩萨每一个阶层的标准呢都不一样，但是它有一个不变的原则，有个原理。这个原理呢，就是利益众生的这个事业，这是善业；利益自己的这个事业了，这就是恶业。那么这个说法，许多初学的人呢不能接受。哪一个人不为自己？我为自己，这有什么不好呢？可是，在佛法里面呢，那真的是不好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佛法的目的呀，跟世间的目的不一样。佛法的目的是要做佛。做佛呢，一定是超越三界，超越十法界，你才能做得了佛啊。那么做佛，何以不可以有自力？佛说了，你为什么不能做佛？你为什么会生活在六道轮回里面？就是因为你自私自利的心太重了。佛法讲，你执着有个我，有我，你就脱离不了六道轮回。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清楚。所以佛法教给我们要破我执啊。破我执，那么我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决定不要为自己想，这个我才能够淡化，才能够断掉啊。那么什么事情起心动念还想着有我， 你这个我的念头啊，天天在增长。那换一句话说，无论修学哪个法门，修得再好，都脱离不了六道轮回。修得很好，也不过是享天福而已。出不了六道啊！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才晓得佛为什么不许可我们为自己利益去着想啊，我们就明白了啊。所以这个道理世间人不懂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你不想脱离六道轮回呢？那就另当别论了啊，那就可以。如果你想超越六道轮回，我是非断不可啊。金刚经上你看说的多好啊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，即非菩萨。菩萨超越三界啊，超越三界小菩萨了啊，要无我相啊，才能超越三界啊。超越三界出不了十法界啊，那就我们讲四圣法界，声闻缘觉菩萨啊，跟四圣法界里面还有佛法界啊。他们是什么原因呢？我执没有了啊，不再执着我了，他执着法。所以这个法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它还有啊，四相呢，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呢，我相没有了，他不执着了，他还执着有人、有众生、有寿者，所以出不了十法界。啊，必须四相四境断尽了，那你超越十法界，你是化身菩萨了。《金刚经》的标准是化身菩萨，不是十法界里面的全小菩萨，不是。所以他的要求是要破四相，要破四境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才知道佛的教学是真实的。我们要很认真努力啊，在这里学习啊。怎么个学习法呢？念念为众生着想，不要为我着想啊。为别人服务，不要求别人为我服务，要懂这个道理。这些话回教古兰经里头都说啊，他说施者比这个受者更有福啊，古兰经上说的啊。这个话要用现代话来讲呢，我们替别人服务比我们接受别人对我服务啊更有福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什么人是有福的人呢？为众生服务的人，这个人有福了。啊，这个在新旧约里头也有。啊，那么佛是更进一层，在为众生服务，这里头还没有忘掉我。佛家是为一切众生服务啊，把我忘掉了，于是这个福报就更大了，这个福报超越六道，超越十法界了。我没有忘掉，决定在六道轮回。这个是我们讲的这个善者标准呢，这个善业的标准在此地。那么我们就要自己好好问问自己，这一生呢，想不想脱离轮回？轮回太苦了。 啊，想不想离苦得乐啊？真想离苦得乐，我们一心一意奉献给一切众生啊，这种奉献给诸位说，决定有好的果报，种善因一定得善果啊。不需要求啊，不求得到的更多啊，你要有求啊，得到的反而少，不求得到的更多。这个道理啊很深，可是事实呢，如果我们冷静观察，很明显啊，你看看我们周边这些人物啊，凡是行好事的一定得善报啊。那么有些人在这一生当中得大富贵的果报，我们看起来好像他并没有行什么善，甚至于还做很多恶事啊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善是他前生修的啊，前生修的因呢，这一生的果报啊。这一生当中啊，很可惜啊，他没有遇到善知识，没有遇到明白人教他，于是他迷惑了。迷惑才造业，才造这个不善的业。由于造不善的业，过去生中修的福报啊，很容易消失。那么到来生，果报就没有了。福报就没有了，那么他所造的恶业呢，这个恶报就现前了。所以事出世间一切法，你要看透了，无非是一个因缘果报的循环转变相续啊。这一句话呢，把事出世间所有的现象啊说尽。诸佛菩萨明了真相，体解大道啊！体是体会呀，通达明了啊，解是解说啊，他能够给别人讲解的很清楚啊。大道就是这么一桩事情。这个道跟我们佛法里面讲的法是一个意思啊，道也是包括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一切性相理事因果啊，这是道，在佛家叫法。因此我们必须要做善业。这个经虽然佛教初学，但是它直通如来果地，换一句话说，这个里面所说的是从初发心一直到如来地，始终啊都是在奉行的，没有一天没有一刻远离他了。这是佛法的基本法，也是佛法的圆满法，我们不能不重视。经不长， 你看这个薄薄的这么一个小册子。我们现在开始学习，如来是完全做到了，做得圆圆满满，这个人就叫佛陀。虽然说了十条，这十条前面讲过，不再重复了。每一条里面，理甚深呐，思甚广，深广无有边际。所以从初发心到如来地都学不完。所以不可以把它看得太轻了，看轻了我们就疏忽了，以为这些东西是老生常谈。我们常常在犯过失，对自己修行造成重大的障碍，就是连佛法里面的一行道，念佛求生净土，都被他障碍住了，恶业障碍住了，念佛不能往生。这个道理要懂，佛在这个三部经上都讲得很清楚，西方极乐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善的标准就是这个经上所说的。我们佛念得再好，念得再多，我们不是善人，所以极乐世界去不了。阿弥陀佛再慈悲要接你去，那一边的大众不欢迎呐。都是善人，你这个不善人在里面，那人家怎么能容纳你呢？所以一定要晓得这个道理，念佛决定要修善。实在讲，无论在佛法里面修学哪一个法门，都得要修善的。一，这个道是双关语，一个是从理上讲，这是大道，宇宙人生的大道，另外呢从事上讲，这事上讲就是设法界，就是一真法界，看你实相所修的标准。修十善也分高下了，也分等级啊。上上品的十善做佛了，一真法界的做佛了。上中品的十善，设法界里面做菩萨了。这样一直往下降啊，降到下下品十善，下下品的十善，恶鬼道啊，地狱道没有善，地狱道这是很糟糕的。如果这个十善通通没有啊，这是地狱道啊。这是我们必须要清楚。你能把这个经典参透了，自己起心动念落在哪一道，很清楚很明白，不必去问人呢。不但是来生到哪一道啊，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现在我们这个身体住在哪一道也清楚， 可是现在住在哪一道，很多人不知道啊。那不是我们都是人道吗？不尽然。天台大师讲的，百劫千辱啊。人道里面有人中之佛道，人中菩萨了，人中的声闻缘觉，人中天道，人中畜生，人中恶鬼，人中地狱，我们现在在人道里头，这个设法界里头，我们是哪一道也清楚也明白。人一定要做个明白人，不要做个糊涂人。做糊涂人呢，就坏了。所以处事待人接物，在生活工作里面，记住古人一句教训：吃亏是福。难得糊涂，那个糊涂是假糊涂，不是真的。决定不可以存占便宜的念头。占便宜，那你吃了大亏了。我在讲习当中跟大家常说啊，我说的是比较要深一层啊。我常讲到持戒，有占便宜的这个念头，戒就破了啊。这个戒是什么？偷盗戒啊，占便宜的念头。就是偷盗戒了，你就犯了。这是我们特别要小心谨慎的。我们还有这个体力。还有这个智慧，有这个能力。多为一切众生服务。多为这个社会服务，多为世界服务，你服务的面越广，福就越大。我们不是祈求福报而服务，我们是祈求福果。我们是祈求无上菩提，绝不是求福。所以希望大家深深体会这个大道理。幕后这个金子，金是常讲的，可以省略。今天呢，我们有不少从中国来的新的同学，我把这个字略略的说一遍。中国人称书本称经啊，这是非常尊重啊，极其尊重它，才称它为经。这个字在佛法里头的解释很多啊，《华严经》讲是有十种解释，太烦了啊。那么一般这古代讲经的法师。常常用四个字来解释它，观摄常法。观是讲它的语言文字，有层次，有条理，一点都不乱。从头到尾都能够贯穿。这个特别在我们扣判里面能看出来，是真的，他的文章做到 不能加一个字进去，也不能少一个字。少一个字它断了，加一个字是累赘多余的了。好文章，好言语，这一点世间的文人高明的也都能够做得到。像我们中国自古以来传下来的是这些作品，这个字几乎都能够做到。第二个字摄的意思，这个意思深，它能够摄受人心，让你接触之后欲罢不能啊，就像这个磁石吸铁一样，它有这个能力。你想我们看一般报纸看一遍决定不想看第二遍，所以他们有这个能力。可是这个佛经看一辈子看不厌，越看越欢喜，这摄的能力啊，常是它里面所讲的道理方法永远不会变，无论在哪个时代，无论在哪个环境，它都是正确的，它对你都是有利益的啊，这个是常。法是法则啊，无论在什么处所，在什么年代，任何一个众生修行依照这个法则决定能成就啊，所以具足这四个意思这称之为经啊，所以我们这一个整个的题目佛说十善业道经，我在前面跟诸位说过，这个地方的佛说不同其他经典，它就像啊净土经里面所讲的佛说，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说啊，不是一尊佛说，所有的佛都说啊，说这个十种善法的业道啊，那么帮助我们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啊，甚至于无论呢你修学的是哪一个宗派，在这个基础上用功夫，你决定成就。